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欢迎在午后三点钟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现在我相信很多人的心情跟我一样，是既兴奋又激动哈，因为我们又将迎来新的一年2022年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而且从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好像做很多事情都会赋予它一个神奇的仪式感，我们的感觉好像和以往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天它依然是普通的一天。我们非常期待和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倒数跨年的那一刻，对吧？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在节目里开始先祝福一下大家，提前祝福各位新年快乐，也感谢收音机前守护了一年的你。无论未来怎样，也都希望大家在下一年当中能够越来越好，在新的一年好心情照常营业，烦心事永久打烊。那今晚的跨年你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包括为新年的到来，你都准备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神秘礼物？今天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会有一场超长待机9个小时的跨年直播，从今天的16点整一直到2022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用音乐的方式，用特别的方式迎来新的一年。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将带给大家在这个月邀请到一些听众朋友走进我们全新落成的录音棚，由我们天花板级的录音师曹曼姐姐操刀录制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真的是要守到最后了啊！我们要用这种音乐的方式跟各位大声喊新年好。 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怕 想，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 这是来自好妹妹陈丽还有焦麦琪共同合唱的一首新年快乐。欢乐的歌曲好像这一支每年都会响在我们耳边，对吗？里面那句歌词，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是不是所有的欢笑感觉一下子经由我们的耳朵落到了我们的怀抱当中呢？欢迎各位此刻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来说一说今年让你最有感觉你演唱的最棒的一首歌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的图标，进入其中一起来说一说，好好回忆一下好不好？ 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烛光照着你可爱的脸，你闭上眼睛许下心愿，你许下心愿，你要快长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盼望那一天也来到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是你的想象，生命总有伤痛和彷徨，像蝴蝶折断了美丽翅膀，狂风暴雨后只剩绝望，最初的梦啊它去哪里了，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曾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笑眼泪的舞台，不到落幕不知自己有多精彩，迎着风雨啊骄傲的盛开吧，做一个悬崖上最美的花，迎着眼泪 的，我们要像歌声中唱的一样，我们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对吗？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的山地民歌的元素，包括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海岛的那种特有的蓝天花草的意象，是一首 很温柔，很轻婉，民族风格浓郁的歌。我特别喜欢这样干净而有力的歌曲，好像也会有一种很巨大的能量，给我们带来一种为自己加油打气的一种巨大的氛围，给我们营造起了，对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无论此刻你身在哪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音，我都祝福你。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你的笑声，我的笑声，编织在一起。这是我对旧时光最温暖的回忆。哭着笑着，痛着疯着，跟过去别离。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遥远的歌，来自晴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那种温婉的嗓音配合着一种对旧时光的怀念，真的可以让我们不禁怀念起一起携手走过的2021年。我们常常说回忆是时光留给我们的礼物，那站在2021年的尾巴，回首过去，我希望大家回忆起来看起来的都是一路繁花盛景，好吗？所以站在岁末，我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美好，这其中或许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有理想，还有梦想，还有没有实现的那么多的目标，对吗？所以呢，想要留住这些美好，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选择好音乐，选择好 radio， 给自己加油打气。这一支来自李荣浩，祝你幸福。 花，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立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 现在开始唱。哆来咪发，祝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多苦，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哆来咪发，祝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是几曲目，是一封情书。 这是来自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祝你幸福》，我们可以感到这是一首其实带有一点淡淡忧伤的情歌，但同时站在岁末的时候，你更会听得出来一种释怀，真的让人非常有感慨。我想其实不仅仅是感情吧，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经过了遗憾，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沉淀，会有释然，我们会用自己的善良给彼此间留下最好的祝福。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让我们送出真挚祝福的日子，我们祝愿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不美好，都在今天能够清零一下，明天重新开始。向着阳光说，今年演唱的最棒的一首歌，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宝姐姐认为是《一起向未来》，一天听了几十遍，倒数着都会唱了。说句心里话，说是那一首同名歌。看来你对那首歌真的是感慨良多哈。微澜说，最真的梦。是写一封情书。我觉得在今天其实也特别适合给自己写一封情书，尽情的告白，然后来安慰一下辛苦了工作了一年的自己。在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送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给自己好好的安慰一下。尽管有一些 flag 没有实现是吧，有一些小目标即便实现了，当中还会有一些遗憾，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努力了，对吗？我们不一定要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但是我们却为着不一样的目标，或大或小的目标，都努力了，都给了最大的勇气。 Say, say we're on our way to a place that takes us far away. Here we go.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美国流行男歌手 Chris Medina 演唱的 Dream Tonight。 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妻子因为出了一些事故完全不能自理，但是他始终不离不弃，还用自己的歌声向世界证明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所以这首歌之后你会发现，有了爱的陪伴，生活的苦难都不算什么。我是刘慧，稍事休息，

好像站到了天安门广场呢？问候一下此刻正在那里的3805，他说一边在天安门广场等着明天的升旗，一边听节目，还把节目推荐给了其他的游客，辛苦了。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忙碌了一年了，我想请各位在这样没有歌声的音乐当中好好的想一想。 蓝色的城市，只是生命的旅程，瞬间的停留，无论欢乐和悲伤，我已不会再回头，只是自在向远方，也来不及感伤。如此难舍的美丽映照我脑海，难以回去的不安曾在我心里，无论欢乐和悲伤，我也不会再回头，只是寂静向远方，这光阴的旅程。此刻谁在群山云海之巅，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心中开启无言欣喜。 许巍这首歌，我觉得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来听特别的有仪式感，对吗？在歌声当中，我们好像可以看到未来的100万种可能，所以请各位享受当下，享受这一年的最后一刻，享受此时此刻，享受阳光时光带给我们不同的音乐体验。这首歌你很熟悉了， 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 我在棉被里， 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从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 万个可能，但是面对今天，北京五号线告诉我们的是确定的天气。今天下午晴，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 风吹来一缕声音，一瞬间看着你。 雪景 这首歌甜蜜的真的像冬日的暖阳，就像今天的阳光照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嗯，其实我觉得100万个可能就是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嘛，对吧？这种不确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而已，但是当你进行选择的一瞬间，应该说就拥有了未来最大的可能。所以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大胆做出选择吧，这一瞬只希望你是勇敢的。 我家池边淡淡墨痕，伫立的人等着清晨，梅花独自绽放着，纯然天真，也期待着过灿烂的人生。 大雁不落，雨也不沉，美丽不是你唯一的天分，日子不是灯，也不再是继续问，不是谁的替身，是散落人间宝贵的璀璨星辰。 这微弱花花你爱它，这苍凉光沙你爱它，天大地大，缤纷落英也曾经是繁华。 这傲雪挺拔你爱它，这灿不敢触碰的伤疤。 大雁不落，雨也不沉，美丽不是你唯一的天分，日子不是灯，也不再是继续问，不是谁的替身，是散落人间宝贵的璀璨星辰。 这微弱火花你爱它，这苍凉光沙你爱它，天大地大，落英也曾经是繁华。这傲雪挺拔 这是来自胡海泉和李慧珍共同演唱的《你们》，歌词当中有一句说，日子不是等，也不再是继续问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很意味深长的感觉。日子就这样一同走过，我这两天还在想着跟我一起走过这一年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和收音机前的你，其实这种关系也像是一种恒星和行星，因为我们对于彼此来说都是最独特最闪耀的一种存在。 温柔对抗， 所以在今天我也选择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来记录这样的一种美好。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一首我邀请到一部分听众朋友共同录制的年度温暖大情歌。很遗憾，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一些身在外地的朋友这一次没有能够来参与，比如嘟嘟。 Hello， 音乐花园的朋友们好，慧姐好，我是嘟嘟。虽然这次比较遗憾没有参与到大家的合唱当中，但先与大家同在 Radio 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收听到这么好的频率也是需要一定的缘分的，多么幸运遇见了，一起陪伴走过了四季，美好的音符透彻了每个午后的时光。如果声音有记忆，那一定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愿新的一年里，慧姐的音乐花园越发芬芳，依然是世间的温柔。 谢谢嘟嘟，这是没有能够来现场参与录制的嘟嘟，本年度手写信冠军得主，一个会弹唱的、热爱音乐的美好女子。 今天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我贴出来的那张图，请大家来猜一猜，是谁给我寄来了美好的彩虹曲奇？也是他，嘟嘟，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吃货，对吗？开玩笑啊！哎，真的是特别感慨，能够有那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同走过。还有下一位，这是年度绝对敬业的一个场控，而且他每个月换一次名字的身份，真的是被大家津津乐道。而且我告诉大家，他很顾家，他很爱家，会踢足球，也很会讲笑话，很会制造气氛。大家猜一猜他是谁？ 嗨，栏目的每一位好朋友大家好呀，是不是很好奇我是谁呢？我是月份白，很荣幸能在岁末用声音的方式与大家问候，就要和2021年说再见了。回首这一年与栏目的相遇，多少美好的午后时光在音乐的陪伴与好朋友们的欢声笑语中度过，很开心能在这空中的大家庭与诸位相识相知。当我有幸参加栏目的年终大合唱录制，与老师及一些好友的相见，虽然时间短暂，但那浓浓的温馨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2022即将开启，期待更精彩的栏目，会遇到更多更多的你。最后祝好友们，我想要你好好当呀，好吓人，新年快乐。 一点都不吓人，我听出的是满满的诚意，我要你好好的。这是大概在岁末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诚意邀请各位来报名参与我们年度合唱的时候，特别强力推荐的一首，很多女子们合唱的一首歌，我要你好好的。他记住了。是的，在年度温暖大合唱当中，我们选择的或者说我们票选出来最后的冠军曲目，是来自常石磊的编曲，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所以大家在演唱的时候，我其实在想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人在讲说音乐是属于一个人的冥想，但是我们一会儿要听到的这个版本里面，大家感觉一下，我们其实是唱出了属于冥想过后的一种内心的声音。从最开始的推荐作品，参与到票选，然后再到最后一起来演唱的朋友们，无一不是带着大爱情怀的人。在歌声当中，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温暖跟平和，豁达和欢喜。新的一年，各位只要每天记得进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就可以实现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的愿望。因为疫情原因暂时搁置的我们的爱心小分队计划，将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启程，去到一所山村小学，帮助他们组建一支打击乐队，来更好的感受音乐的力量。那也要跟各位最后来汇总一下，从今年1月1号一直到今天12月31号为止，我们累积到的公益基金是16271。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我觉得让我感动的不只是说每天的午后3点钟很多的朋友来定点收听的约定，还有我们之间一直都在的那种坦诚和信任。所以真的，明年的节目会很有意思，我会努力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带来他们特别的乐器，和你们一起分享很不一样的现场音乐，也会去到户外，去到北京的一些地标的建筑进行现场音乐，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来玩。世界在耳边，音乐有爱更动心。 我和我的祖我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中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池子，海是那浪一朵，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里是我，我分担着海的忧愁，怎像海的欢乐。 这首歌是一定要听到最后的，这首歌最后的部分也是我们特别设计过的，我希望能和收音机前的很多邀请到直播间来一起录制的朋友们一起大声喊出新年好，一起大声喊出中国加油。好了，谢谢大家，好像节目进行到现在，千言万语只能化作这两个字了。也希望各位想象当中的一切美好都能够在来年照进现实。欢迎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分享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九个小时广播跨年的特别直播行动，打造时光声音的盒子，全场景的为大家连线来拥抱2022年。2022三个二加在一起，虽然我数学不太好哈，但是我也知道是六，所以也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六六大顺，六十吉祥。各位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你说呢？我们新年见了，我是刘慧，每个午后的三点钟希望都能遇见你。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却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美味啊，不仅是味道正宗，而且人家是老字号，品质有保障啊。咱们北京的朋友